面里最好的 就是里边这蒜，蒜再好也不如你好看。云芳，你就算了吧。 听过了影片《没事偷着乐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，我们下面要来说一说的是在这一年火爆荧屏的电视剧了。在1998年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《还珠格格》火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，琼瑶笔下活泼的小燕子、善良婉约的紫薇、专情的尔康、儒雅的五阿哥等等，都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。随着这部《还珠格格》，琼瑶热潮再一次被掀了起来，而且赵薇、林心如、范冰冰等人也通过这部电视剧迅速的走红，原小虎队成员苏有朋和陈志朋也再一次成为了一线艺人。很多观众都认为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能够火爆起来，其实和琼瑶有很大的关系。虽说琼瑶小说固定的爱情模式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她改变了自己写作的风格，没有太过于肉麻的台词，而小燕子的那份活泼搞笑也是恰到好处的弥补了煽情的片段。或许这也就是琼瑶剧能够再次火爆的重要原因了吧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欣赏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当中的皇帝帮助小燕子解围却被皇后责难的精彩片段。 皇上驾到！臣恭请皇上圣安。 贤卿不必多礼了。小燕子，快来见过你的季师傅。季师傅知识渊博，才气横溢，想你的《还珠格格》之名正是拜他所赐，今后朕更要倚重他了。作为你的启蒙之师，你要好好学习。 嗯， 臣贺喜格格玉体康复，今后得以为格格讲书授读是臣的荣幸，臣自当尽心尽力。 季师傅，好说好说。 行了行了，就开始上课吧。 今天是格格初次入学，臣想不妨抛开那些又厚又重的书本，做些轻松有趣的事，格格以为如何？那么臣就来出些对子。 对的。 别怕，臣出的只是两字对，不难。臣出的对头是钟鼓，格格请对。 钟鼓，锣鼓 啊！ 师傅，格格说的是锣钹，锣鼓的锣，铜钹的钹。钟鼓对锣钹，对得很好啊。 好吧，那我再出一对，绸缎，格格请对。 绸缎， 锣钹， 锣钹，萝卜。 怎么又是萝卜？ 哼，师傅，格格说的是绫罗的罗，丝帛的帛，用萝卜对绸缎也没错啊。 嗯，看来格格只会对对，不会解对，是有陈无数。那么我这第三对就叫陈数，格格请对。 萝卜。 二太，五阿哥，你们还有解吗？ 哎，师傅，格格说的是罗列的罗，道伯的伯，这罗伯对陈述不是又正好了吗？ 解得好，解得好啊。小兰呢，

转天涯，不知战友何时回。秋的收获，为了春回大雁归，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，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。 你是谁？为了谁？我的战友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，你的秀发蓬松缠绕着随风摆动，月亮挂在星空，牵绊着你抒情中，有你味道的风，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。一个夏夜晚风的心的爱，